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张恩泽。第三十集，在影片中，宋智婚后有了三男一女，并将其中一个男孩过继给了哥嫂。与家族中长辈不大一样，宋智最喜爱的便是自己的小女儿。宋智勤勤恳恳，农忙时在村里收种，农闲时在城里买卖。为了家庭，宋智已经耗尽全部心血，那个要跟着另个男人为了自由、尊严等等虚无缥缈的词汇前往未知城市的人似乎消失了。然而观众知道，没有。偶尔，宋智会带着那个金戒指，跑去教堂里听洋人讲那边的思想。第四个孩子出生后，大侄子也终于被从狱中放出了，只是带了一身的病，不大容易娶妻。宋家人都相信，人回来了便是好的，身体总归可以调养的嘛。表面上看，宋家是在渐渐变好着的。宋智母亲看着一切，觉得自己还算是合格的宋家媳妇儿。孩子们渐渐地长大，宋智主张自由恋爱，还积极地支持两个儿子留苏，学习数学、物理等等技术。时间进入到了文革时期，两儿一女已经离家，宋智也是将近50岁的人了。他本以为一切都已经按部就班地走向终点，谁知他的妻子为了自身前途举报丈夫有不正当言论，宋智被抓了，勉强挨了过去。他恨妻子，更恨他自己，他很清楚这是他妻子的报复。宋智夫妻从始至终感情不深，虽然婚后几十年中，宋智竭尽全力地当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村里人都将他看作模范丈夫，但是女人天生便能察觉一个男人情思是否系在自己身上。宋智妻子一直以来十分压抑，而在那个年代，有一个好丈夫的她没有理由主动摆脱家庭，举报丈夫对于宋智妻子来说是终于得以割裂的理由，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报复。妻子诬陷丈夫前晚曾让宋智讲讲她的感情经历，并且逼问戒指的事，然而宋智一言不发，回过头看，那其实是妻子给的最后警告，因为第二天一大早他便被举报了。李导认为家族当中最立体的人物便是宋智的妻子，对于家庭模式他有叛逆挣扎，作为女人一反常态的不顺从，他与丈夫貌合神离，一生空虚，好像一匹野马在看不见的牢笼中进行困兽之斗。然而他妻子没有读过书，不具备突破现状的思想能力，最后他妻子又以一种扭曲甚至畸形的方式爆发式的反对了与宋智之间悲剧性的结合。谢小溪不愧是无冕之后，举报前晚那一场戏，谢小溪的动作、表情、语言全都十分平静，可何修义就是觉得对方像是海洋，表面风平浪静，可幽深的海底已经发生地震，冲击绵延了几千米，即将引发一场灾难性的海啸，泛着金光的水面即将出现恐怖的漩涡，将他自己、将其他人全部吞噬进去。相比之下，何修义则稍显逊色。 很困难的一场， 再稍微加把劲儿。 说很困难，是因为情绪是隐忍而矛盾的。何秀义一句台词都没有，但要极力表现对妻子的歉疚，对沈年的思念，对自己的厌弃。宋智努力地忘记沈岩，爱上妻子，可感情却不受控制。几十年来，宋智心中仿佛住着一群白蚁，总是想要啃掉大门，蜂拥而出。宋智拼命地读，然而却渐渐地感到力不从心了。何秀义十分清楚，李朝隐导演对这场要求极高，因为李朝隐昨晚在朋友圈提前发了关于这场的诗的长度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全诗共20段，每段都有8句。李朝隐洋洋洒洒写了将近1000字。何秀义仔仔细细地看了，觉得有些地方很有 稍微下把劲儿。 好。何秀义又是到处找左然，最后在角落见到了对方。他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十分依赖左然。何秀义有6年的空白期，过去那些自负轻狂都在一年年一天天中一去不返地溜走了。左然是他复出之后第一部电影的搭档，在他不安怀疑之际，用无可挑剔的信任帮他融入到了角色当中，使何秀义觉得任何犹豫不决、自我否定都是毫无意义且值得羞耻的。见何秀义过来，左然问： 又卡了？ 嗯， 好吧。 左然双手食指插进了何秀义的发间，固定了他的后脑，浅色的眼珠又是直接望进对方的灵魂，再次道： 看着我，我帮你想起了，你心尖上的人是我。谢小溪呢？ 知道左然讲错名字，使用了谢小溪。何秀义也没有在意，轻轻地摇了摇头。啊！何秀义再一次感到，倘若这段剧情可以直接连在沈家大屋后面拍摄，自己情绪将会到位很多。现在则总是要借助左然回想起宋智对沈岩的感情。指导结束之后，左然靠在墙上，转头看向同样也靠在墙上的何秀义。 我发现一需要台词讲得很快，你就容易 NG。 何秀义苦笑了一下，我天生舌系带短。 嗯？ 何秀义微微张开口，舌尖左右晃了一下，跟正常人不大一样。索然直勾勾地盯了几秒，忽然将视线转开了。 有一点差距。 啊？ 接吻的时候。 啊。何秀义也知道，在这项活动中天生有些弱势。他故作平静地说：啊，总之这不是特别灵活，不止讲话、接吻、吃饭也是，什么都是。 不是特别灵活也没关系。没事。 气氛有些古怪，何秀义别扭道：一群人在那边，我去瞧瞧热闹。几米之外，凯文、莫安等一堆人围在一起，都在看凯文手里的苹果手机，十分专注，衬得站在一旁背台词的鱿鱼师格格不入的。左然还在身后，何秀义只得硬着头皮往上凑。你们在干什么？ 嗨，凯文在打超级玛丽，我去，巨难。 这东西是童年回忆，众人看见童年回忆发展成了个大变态，无不啧啧称奇，感叹人生，这才围在了一起。何秀义也望了过去，发现果然巨难， 比如悬崖非常的宽，里边有些可以踩的板子升升降降，还全部有弹簧。玛丽需要蹦上一个板子，再被自动弹到第二个、第三个，最后落在对面，有一个踩空了便会掉下悬崖。凯文没几下就 game over 了，他将手机递给了何修义。 试试。 何修义没有推辞。嗯，好。 打过这样的游戏吗？我是说要反应速度。 哼，微信群抢红包算吗？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骑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张恩泽。感谢您的收听。